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Wu Gai Leng, Wu Wei Hei, La Wu Wan Gai. 哇，咁啊，真系仲有唔够24个钟头咧，大件事啊！ 咩大件事咧，乌嘉伦？ 我谂成个香港嘅生态啊，讲紧男人圈嘅生态，可能都几唔同啊、嗯。因为咧，即系呢一个世界杯，终于都来临啦！即系其实你真系系啊，每一年咧谂翻咧，每一届世界杯都系噶。一到嗰个世界杯周咧吓，嗰几个星期咧，你就会见到好多人咧吓、啊，即系翻工啊、翻学嘅时候咧，硬系就个样好似好唔够瞓。但系咧，好得意嘅，大家见到之后啊，见到咦，好似真系好大个眼圈啊，或者冇嚟精神嘅话咧，大家只会系点一点头，微笑一下，好体谅嘅。 兄弟，你明啦。 系啊，即系以往就喂，好心你啊，讲埋份 project 先啦，早啲唞啦，照顾自己身体。因为平时会讲好多呢一啲嘅，一去到呢几个星期嘅时候，大家点一点头，嗯，明白。跟住咧嗱，如果即系大家都有睇嘅话，就可以讨论下嗰场赛事啊。如果你未睇嘅话，咁咧都有时候会识做。即系唔会咧啊，同你讲翻咁样样。 即系唔好剧透，唔好俾啲精华我睇啦。嗰啲精华入波片段咧，唔好喺我面前睇。 系啦，不过咁样样真系得意嘅，因为咧我觉得今时今日好难避嘅。如果你讲紧咧系即系早20多年前啦，讲紧系80年代嘅时候，你都仲可以啊喂，因为嗰阵时候资讯唔发达啊嘛，即系80、90年代嗰阵，你都可以诶、哎，我唔睇我录低咗，你唔好同我讲，同周围啲朋友咧，明知佢哋。有睇到嗰啲咧，唔好同我讲嘢。跟住咧，你可能放咗工啊，放咗学啊，真系赶翻屋企嘅话，你可以睇翻你嗰个嘅录影啊，咁啊重温翻。咁但系今时今日，我觉得系好难避。其实早几年已经冇呢一支歌仔唱， 我都觉得系好难。基本上你啲朋友咧，你喺社交网站上边咧，哇，仲要自动播放啊，同埋飞都飞唔切。 同埋佢会系咁 pop 嗰啲嘅菜果出嚟啊，即系你个手机咧总系会有一嗱，原本你话可能你装嗰啲咩新聞 app 啊咁啊新聞 app 即时更新嘅话咁就即刻 pop 出嚟就会有菜果啊咁啊諗住好啦特登呢段时间熄咗嗰啲咁嘅新聞 app 嘅提示啊唔好 pop 出嚟咁但你又估唔到喎而家有啲即係手机 app 啊例如可能用一啲係我嚟作为沟通交流啊通讯嘅一啲嘅 app 呢佢都可能会把一啲嘅新聞资讯落去嘅都会呢係会提你就话咦而家咩赛事尤其是呢啲咁样啊全世界关注嘅赛事呢啊已经去到几比几啦咁样跟住唔知咩边一个球队呢就隐恨出国咁哇你即刻当头即係哇唔好啩咁你撳得幾多個啊？你話係咪先？ 係嘅，同埋我又突然之間諗起咧，睇波你又真係知道賽果係唔好睇嘅。係，你係覺得最後一分鐘仲有機會逆轉。调翻转头赢啦，你先系有嗰个睇波嘅人喺度。 咁样讲，我都觉得嗱，睇波，如果你话知道赛果睇有冇人咧，都要视乎究竟个赛果系几多比几多。嗱，如果嗰场波咧系大比数，又或者系咬得好紧，即系好多入球嘅话咧，我觉得都 OK 嘅。 系咪啊？ 因为系真系嘅，因为嗱，讲真，例如话假设嗰场波啊，哇，最后尾4-3咁样，哇，咁多球入波，咁、虽然你都知道边一队赢，当中个紧张感都会减低。咁但係你见到哇明知佢有波入啦嘛咁你唔知嗰球波点入都好你都可以期待住系咪呢球呢系咪呢球呢最怕系咩呢就係、是、你睇嗰场波之前已经知道呢一场系0-0啊大佬啊哇咁啊真系冇心机睇啊 即系每一场起脚你都话唉唔使睇啦肯定入㗎啦。 0-0跟住呢一系就话俾你知1-0即系入咗嗰球之后之后冇嘢睇啦。 冇嘢发生㗎啦，係咪？即係你明知几紧张都嗰球唔入㗎嘛，因为已经1-0咗啦嘛，咁。咁所以呢，我觉得都真係好视乎究竟即係嗰场波本身嘅比数系点样。 係啊，但係我自己而言呢，我又真係觉得知道赛果之后呢，你系成件事冇瘾㗎。 係。 唔想睇。 咁点都一定系会咁㗎啦，即係呢一个唔单止足球嘅，你任何嘅即係体育竞技比赛都系㗎喎。 但係又唔系喎，我反而系觉得例如嗰啲体操啊嗰类呢，即係欣赏佢个动作本身都好优美。 跌唔跌呢？即係就系溜冰嗰啲啊，喂跌。就系想睇人跌，我身边有啲 friend 就系咁嘅，几衰啊，真系噶、 啊。人哋唔系今人哋喺个溜冰场上面跳舞，你都唔使知佢几多分，你都觉得好赏心悦目噶嘛。但系你睇波真系个赛果系好大部分嘅， 从来都睇唔明吓，点解只9.9分？唔知 唔系佢跳高转咗几多个圈啊？万带唔该， 唔系咁都系嘅，即系有啲就好值得你去欣赏嗰个比赛嘅过程，可能你嗰个嘅结果就冇咁在意啦，但好明显足球就未必系呢一类嘅即系体育嘅项目啦。咁但系讲真的，我觉得即系世界杯咧系特别热嘅，即系喺香港啊，尤其是吓、一到世界杯呢啲时间咧，纵然本身你冇睇开波嗰啲咧，都会投入呢一个世界杯嘅气氛。 最明显就系行到出街咧，啲国旗出晒嚟 啊！系 你平时好少见噶嘛？ 喂，我讲真啊，即系嗱，我细个嘅时候 都真系少啲嘅。 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对于好多国家嘅国旗其实系唔认识噶， uh-huh. 即系你点会知道吓尼日利亚之国旗系点样样啊？咪哥伦比亚嗰啲咧，即系嗰啲咩咩亚咩咩阿保加利亚嗰啲啊， 咩咩宝嗰啲， 即系嗰啲地方咧，基本上你系嗰个国旗啊，或者个国家你听都未必听过，但系就是因为世界杯呢三个字咧，咁你就开始会认识啊，睇下佢哋嘅波衫啊，睇下佢哋即系通常你知啦，每一个国家有自己专属嘅一只颜色噶嘛，咁你就会反而去了解多啲。有好多國家當地嘅文化，又或者佢哋個國情，我係因為世界盃而去認識嘅。 咁犀利， 即係因為真係嘅喎。例如話，點解尼日利亞嗰陣時候咧？我記得有一屆咧，就係尼日利亞又係好標青嘅，覺得咁啊。因為你知啦，尼日利亞咁入面即係嘅球員啊嚇，即係都係攻速型嘅。咁你就會好好奇啦。啊，點解即係佢哋當地嘅人咧，嗰啲足球選手啊，會嗰個嘅爆發力咁強咧？咁於是乎你又即係可能睇下究竟佢哋嘅平時生活係點？我會係咁咯，即係從而我會想認識下當地國家究竟佢哋嘅生活環境點啊？即係嗱，以往你睇就睇足球小將嘅啫，咁但係我就會由呢一個動畫世界跳出嚟真實世界。 原來唔係倒掛金鈎咁容易嘅， 係啦。同埋有時候咧，呢一個亦都係因為你知世界盃其實同即係其他唔同嘅文化產物咧都有一個關聯影響噶嘛。即係足球小將都係㗎，即係喺入面嚟話講嗰啲咩世青杯啊，甚至乎之後踢咩世界盃啊。嗱，雖然咧成件事好夢幻。咁但係即係喺入面都有好多攞咗係世界杯嘅呢个人物啊，咁就係即係建构成一个即係叫做漫画人物出嚟啦、有好多嘅即係縮影喺入面嘅，咁因为你接触呢啲漫画，我又会從而又会即係啊，究竟佢入面想寫嘅呢个角色原本係取材自边一个人嘅呢，咁你又会走去留意一下睇下咁样，咁所以对我嚟讲呢有好多趣味嘅係。 但係对于我嚟讲呢，世界杯呢样嘢呢就好大程度就是家庭活动，同埋同屋企，特别是男性的亲戚咧联谊嘅。因为咧，当我细个嘅时候，屋企都比较好客啦，咁就成日邀请啲亲戚嚟屋企睇波嘅。咁我好记得咧，有一年咪阿斯丹求娶咁样嘅。咁啊，嗰一年咧就系睇波都睇到好凌晨啦，你都知道通常都系挨夜睇波噶啦。咁啊，成班亲戚咧上晒嚟我屋企，咁我阿妈又好好客，又整埋啲小食啊，走去嗰啲咩鸡软骨啊嗰啲，即系。成晚仔喺度整零食，咁但系我哋就喺出面睇波同埋饮汽水咁样啦。跟住之后咧，我就系好记得最后一场唔知道入咗咩波咁样啦。咁我细佬支持嗰队咧就输咗，咁佢一揈就揈爆咗个灯罩。 我灯罩黑色，话如果你灯罩都还好，如果揈爆个电视嘅话，当场我谂全世界变啊！ 哇，梗系啦，你知唔知嗰下系我平时咧，我阿爸咧，即系如果你咁样无啦啦揈烂个灯罩，你都知道个灯罩几难配翻噶啦，即系嗰啲特别。嗰一 set 灯先有个灯罩㗎嘛，你无啦啦整个玻璃杯上好奇怪㗎嘛。咁佢就一揈，我阿爸嗰下呢即係唉算啦我都闹你唔落啦瞓觉啦。 落户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噶。 嚟到世界杯期间呢，即係有一件事情都係在所难免嘅、 嗯、 就係捱夜。 啊， 其实呢一个有多时候都係好取决于究竟即係世界杯喺边度举办啊，嗰、那个即係当地嘅时区同我哋香港嘅时差係差几多。嗱，呢一个我都唔知道其实即係叫唔叫幸福啦、 嗯。 因为呢有时候你知啊，如果世界杯啊朝头早睇嘅话呢，对某啲人嚟讲又觉得喂咁样仲难搞，因为佢唔可以第一時間去觀賽啊嘛，即係往往你都係要一係喺公司啊睇嗰啲叫做咧戰況啊，即刻匯報咧啊，例如話而家幾比幾啊， 就好似抽 iPhone 咁啊， 係啊，世界但係冇癮啊嘛，你就係睇數字啊，冇意思啊嘛。有啲我仲好笑，即係嗱，我記得早一兩屆咧，咁係因為未有互聯網嗰啲即刻可以 stream 到嗰場比賽嚟睇啊，咁咧佢又即係想嗰、那個即係個賽事咧可以即刻傳達到俾某啲好關心嘅朋友知啦，咁佢就用嗰啲好似類似 flash 嘅一啲嘅畫面啊，咁咧就好似咧一啲嘅棋仔咁樣樣咧，就是、一個 flash 嘅畫面啦，咁嗰啲棋仔咧就好似唔同嘅人嗰啲球員啊，咁咧佢咧大概唔知每三十秒定一分鐘咧就會更新一次嘅，即係大概嗰啲人而家去到咩位置啊，邊啲人嚟咗場，邊啲人進場啊，嗰球波入唔入啊，諸如此類嗰啲咧，咁佢就去交代嗰場賽事，但係嗱，即係在於我去睇嚟講嘅話，我就覺得。会唔会睇得好辛苦啊？ 哇，梗系啦，即系如果你三十秒转一次，其实你又要对翻之前嗰啲走位啊，跟住、 啊、 你又要记住、啊，其实 系一定 delay 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因为当时你冇得拣啊，即系对于某部分人嚟讲，有啲嗱再之前啲嗰啲咩咧，就 系 咁，即系字幕 pop 上去咧，即系可能例如话球赛进行到79分钟呢、這个时候，唔知边个球员就即系横传个波俾唔知边个射打出界，跟住80分钟，跟住后屘唔知边个踢。个波出界即系有一个界外球，即系其实系咁样不停咁样咧 ，point form 咁样 pop 嗰啲而家个战况出嚟。喂，如果你相比起嗰啲咪仲冇瘾 吓？但系睇文字好似仲有啲幻想嘅空间喎， 咁样样啊？OK， 喂，你谂下，你净系睇 我原来发现我同你沟通唔到啊！ 喂，嗱， 唔系真系，我激死啊！ 喂，嗱，你俾你拣啦，你嗰三十秒其实你又睇唔到佢起脚啊，定还是纯粹走去嗰度？ 你估文字冇 delay 嘅？ 唔系，咁你起码。咁你起码知道佢行咗去左边系起脚，同埋行咗去右边系横传啊嘛。 好啦好啦，文字啦，系想同你拗落咧。唔系，但系即系我想讲话，真系对于某啲人嚟讲啦，即系朝头早咧，你好难有一睇，因为你要翻工翻学啊。咁啊，所以咧就情愿就 系 话，我希望咧就系夜晚，即系起码挨通宵都好啊。咁啊，第二日咧翻工嘅时候，咪喺车上面瞌一阵。 系。 咁啊，跟住 插电先， 插电系啦。跟住咧，或者翻到公司嘅时候咧，食 lunch 嘅时候又差一阵，即系咁样偷时间噶嘛。 都系嘅，我相信有唔少朋友都会特登呢个星期咧开始带饭啊，同埋唔行出去食饭啦，宁愿赚翻啲时间咧，伏喺台头瞓多阵。不过咧，早排咧就有一个研究啊，唔单止系 lunch time 嘅时候伏低瞓一瞓，佢直情话咧有七成嘅受访者表示咧可能会请假睇波，即系第二日睇完波就唔翻工。 喂，呢个其实。都唔出奇喎，呢、這個不嬲喺每一屆世界盃嘅時候都總會有發生嘅喎。亦都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就係咧平時咧你話請病假又或者攞 annual 又好咩都好啦。咁即係其他公司嘅同事咧都會可能有怨言，哇搞錯啊！你又放假又要我幫你頂，但係去到嗰啲時間咧。大家又彷彿好諒解咁樣， 心照啦兄弟， 即係四年一次，唉算啦，即係可能係咁樣㗎嘛，可能會係。 喂，但係佢直情話呢，有三成嘅人呢直情話係點都要請至少一日嘅假期睇波。 咁大家唔好咁過分啦，唔好難為其他同事、啊。 係咪你先？你到時係咪難為你嘅同事、啊？ 我覺得呢，起碼我哋有樣嘢就係叫做比較好嘅，就是、我哋嗰個工作時間就比較彈性一啲。咁同埋講真，我哋做即係傳媒都有需要。了解一下究竟即系而家即系世界杯，尤其是大家都关心呢一方面嘅资讯啊。咁我哋出师有名啊，即系睇波都叫睇得合理少少啊，系咪先？ 即系起码都好似有啲理由啊， 都好似有啲理由咁啊。咪但系嗱，即系你问我嘅话咧，我其实嗱都 prefer 就系、是、最好唔好翻工嘅时候先至嚟即系踢啦，因为我想第一手啊，即时可以睇到观赛啊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近呢几年咧，我都发现自己越嚟越挨唔到嘢。 嘢啊，真係喎、哦！即係有時候咧， 得啦，烏家啦， 係啊，即係唔認老唔得啊！有時候咧，你明明係同自己講就話，唉，頂多陣，頂多陣咧，但係你發現你個眼皮係唔聽使嘅。系会自己咧眯埋咗眼嘅，我甚至乎咧系好惊讶咧，因为嗱，我以往咧，唔好讲话夜晚啊，有时候攰起上嚟咧，我睇戏去戏院咧，我从来以前咧系未试过去戏院睇戏咧，系会不自觉瞓着咗嘅。我以前系从未试过，咩戏都唔会嗱，即系我真系睇过一啲戏咧，系真系闷到呕啊！你系坐喺个戏院入边唔知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你系唔知套戏想讲咩？我睇过啲戏系咁样样，但系我都会由头睇到落去。即系虽然嗰套戏系冇得解释嘅，佢套戏系真系一部艺术片嚟嘅，咁但系我都唔会瞓。但系咧，我发现咧，近呢一两年咧，系真系有时候攰到咧，就算嗰部戏系一部即系好商业啊、好娱乐嘅电影都好咧，即系其实唔系本身套戏差，系唔系因为佢闷，系即系因为我攰。咁咧，即系坐坐下嘅时候咧，不自觉系对眼咧系忍唔住咧会 keep 埋，系擘唔大嘅。跟住咧，突然之间咧个戏院咧，嘣咁可能有啲唔知咩枪声，唔知咩声。突然间就一阵，系啦，咦死啦，睇咗几多 ，miss 咗几多啊咁样，你而家嗰套戏讲紧啲乜嘢？ 戏院已经播，套戏已经播完啦、啊，先生呢边请， 先生呢边嚟场啊，唔该咁样，即系所以我话嗱，即系有时候呢一、這个即系挨夜咧，都真系要量力而为，即系你话喂，对于我平时日常生活冇影响嘅，我仲系吓好健壮啊，即系挨一两晚冇乜问题，但系你要明白吓，世界杯期间呢几个星期系持久战嚟嘅。大家留翻啲 quota， 睇一啲咧，你真系好想睇嘅赛事啊！吓，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啱啱咧，即系新聞之前就講起啦，我自己即系想唔認老都唔得。 系啊，知道啊，烏家倫 捱下通宵都搞唔掂啊，真系哇，身體機器壞啊，冇辦法。咁但系實際上面，我機器系咪真系壞咧？定系其實比我想象中更差咧？ 我相信後者嘅機會大啲咯。 比我想象中更差，真系唔開心啊！如果系咁嘅話， 因為咧，不過你講起呢樣嘢，我早排喺網上面就見到咧，有一個叫做身體年齡嘅測試，咁佢就講緊咧，如果我估阿烏家倫你咁啊，好似五啊岁人啦， 喂，关事先，而家人身攻击我哋啦嘛， 唔系，即系讲下啫。 系你估你后生好多咩？我谂咧，如果我同你行出街嘅话，可能啲人话，咦，呢、這个婶婶， 喂，会唔会啊？喺 隔篱会拍住一个哥哥嘅，佢哋两个 会唔会啊？ 跟住后屘又话呢个哥哥咁衰嘅，唔扶个婶婶过马路。 你又谂多咗啦，系我唔帮你攞重嘢啊。 OK， 得你讲翻你讲咩啊？测试你有咩身体年龄啊？ 系啦，身体年龄咁，因为咧佢就话，其实你通常大家净系会用你个岁数去理解你个身体状况啦，咁就好少去真系睇下喂，其实你嘅身体实际嗰个状况系点样咧？究竟健唔健康咧？可能你30岁人。但你的身體已經退化到可能40-50歲啦，咁但係咧有啲可能keep 住有健康嘅生活習慣啦，又有穩定嘅運動習慣，咁可能佢嘅身體咧比佢實際年齡係會年輕而且健康得多噶嘛。 我死啦！你咁樣講完之後好驚，我真係好驚嗱。而家你個勢咧似係好想同我哋做呢個測驗喎。 係啦， 而我好怕去接受一個事實就係、是、我真係比自己嘅身體實際嘅年齡真係老好多個身體年齡。 你明唔明啊？因為我一見到我就諗嘅啊，烏嘉倫可以咧直情。同啲同事咧賭下，究竟你嗰個身體狀況係幾多？ 我想知道你自己有冇做到先。 嗱，我有睇嘅，咁我 即係你自己都唔敢做，我有睇下嘅。 因為真係，因為佢咧其實係有少少難度嘅，我又覺得。咁我嗰次咧輕輕做過，我覺得我又唔係好差嘅啫。因為佢入邊咧就有八個測試項目嘅。咁、 okay. 第一個咧就叫做大腦測試，咁我覺得對於你嚟講可能難少少嘅。 呢個同我。年龄冇关系 ，IQ 嘅问题啊 嗱系啦，咁佢就话咧， 一加一等于几多？死又唔识添， 唔系三咩？ 大镬啊真系！ 嗱，咁佢就话咧，用七去减落去嘅，咁就系由100一路减七，即系例如100。 哦，九十三， 九十三，一路数落去，嗱，咁佢咧就有一个实际嘅数字参考，咁你想唔想而家即席去试下，定还是你想自己翻屋企试？ 好似冇期短，一百跟住九十三，等先，有冇话要行几快几慢先？ 佢冇话几快几慢嘅，但系你几快几慢咧，嗰、那个时间系有限度嘅，或者佢有俾个指标嚟嘅，其实。 哇，咁我又唔系几想阻大家呢一个 air 嘅时间。 你方龄几多 啊？方龄十八咯。 你方龄十八啦，十八岁咧，四十岁以下嘅人士咧，所用嘅时间系唔应该超过廿秒嘅。 哇，咁短？ 系啊， 死火啊！等我谂下先，我要翻去计一计先。 嗱，你话嗱， 应该得嘅，应该唔使廿秒嘅，我觉得。 嗱，你话七成十，即系去到七十系四，唔系七组数，十组数字嘛。 因为其实以往我哋 count up 咧，即系向上数咧，即系加法啊，就应该容易好多咩七啊、十四啊、廿一啊，咁就实在容易太多啦。 嗯。 咁而你减法咧，有时候你真系要谂下，即系可能我哋头先讲话九啊三啊，之后就八十六啊，跟住就七十。九啊，咁样样，嗱咁样又数落去嘅话咧，咁基本上我觉得系要啲时间，但系应该嗱，如果以我头先咁样去数嘅话，因为数到越低嘅话咧，就应该越快嘅。 应该系嘅，但我反而就调翻转头数，我就喺度谂就系七相隔啊嘛，咁去到七十都系十组数字啦，然后再上去大约你数十五组数字左右，其实你廿秒咧应该系一秒左右就出一个答案咯。 点解我唔明白你讲咩嘅？你讲嘢，你讲多次。 我讲啲广东话噶啦。 你话咩话？咩话？你咩啊？ 唔系，因为佢话四十岁以下你可以用二十秒就系好正常噶嘛。 系啊。 咁你如果平时一去到七十，其实系十组嘅七 系啊 数字啊嘛。 系啊。 咁然后由七十去到一百，就一倍半咁上下啦，十五组左右啦。 系啊。 但如果你20秒要讲晒15组的数字，其实咪即是一秒松啲，你要出到一个答案咯。 哦， 即系你要 咁咪难啲。 有一个系啦，头先你数过三组，你都唔止一秒啦，系嘛？ 咁或者我之后每一组唔使一秒咧？ 哦，咁之后嘅事就之后先算啦。 真系好有默契啊！咁啊，呢一个留翻我自己翻屋企慢慢玩啦。 系啦，咁佢就话四十岁以下嘅人士咧就唔超过二十秒，咁但系四十至六十岁咧就唔应该超过四十秒。 哦，咁实得啦。 系，点解咁老定嘅？咦，你唔系十八岁咩？咁佢就话咧，如果你花嘅时间少于以上嘅呢一个数字咧，咁你嘅身体年龄咧就系你实际即系假若吓你四十岁。咁然后你少过二十秒嘅话咧，你就可以减两岁啦。如果你超过嘅话咧，就加两岁啦。 哦，我谂住成为智慧老人啦，过四十秒先试下。啊，跟住第二个点啊？ 第二个咧就对于女士嚟讲可能关心啲啦，就因为系一个皮肤测试嚟嘅。 哦，我都关心噶。 系咩？即系睇唔出，真系 我都好介意人哋话，咦，你呢位先生啊，你要 keep 一 keep 喎。 真系睇唔出，我平时见你面就泛油光，然后眉。 你唔好再借啲，唔好借啲再喺度丑化我。 又欠咩欠缺弹性啊？ 我而家都有呢个商台小鲜肉之称啊！ 哇，你面皮有几厚先讲得出呢句说话？乌加伦， 好啊，继续。 黐线噶，冇理。 点样测试啊？嚟啊！真系识欣赏噶你呢啲，系算啦。 你知唔知如果你都能够系小鲜肉咧？呢个世界好多人都有希望。 我小鲜肉点解？因为我身边有个大肥肉啊嘛，唔出声啊。OK， 一分都俾你唔到啊。 OK， 继续。好，点啊？ 嗱，佢咧就系叫做皮肤测试，咁就系话将个手掌就平放喺个台上面啦。咁 点样摊开？哦，即系掌心 向下嘅， 掌心向下揿住张台。 嗯，咁然后咧，另一只手咧就话用力搣你手背上边嘅。皮就好似搣起啲肉咁样啦，咁佢就话咧保持一分钟之后就放开，然后就睇下你嘅皮肤要几多时间恢复翻正常嘅颜色。通常你放手嗰下咪白白地咁样嘅，好似俾人搣完之后，咁佢就话咧，如果恢复正常嘅时间咧唔超过一秒，咁就可以将你嘅年龄减三岁啦。但系如果咧佢要一至两秒咧先系变翻正常咧，就系正常嘅，就唔需要做加减。如果三四秒咧就要加一岁，五至十秒咧就加两岁，十一至三十秒咧就要加三岁。 即系俾我而家嘅年龄 系啦，俾你个而家个年龄。 咁就一路計落去嘅，即係因為佢八個測試項目嘛。 哦，咁呢一個我哋又係之後搞啦，因為你講咗成分鐘啊，大佬。我唔係，我而家搣住先，我而家搣住先。你講第三個，而家搣住。 係咪啊？你計得，你記得計時喎。 而家計，而家計 ，OK， 我而家計啊。喂、okay ， 但係你而家咧要起一起身先，因為下一個咧係肌肉測試。 咁忙嘅喂，哦搣住又起身啊。 係啦，咁下一個咧就叫做肌肉測試，咁佢就話咧用單腳站立，然後另一隻腳咧就喺即係膝頭嗰度就曲起啦，即係單腳。得唔得啊？你而家好似唔系好企得好稳 咁啊！嚟啦， 然后双手咧就要放喺臀部上边。 但是唔系我而家啱啱松咗手啦，嗰、那个 臀部啊，你个臀部唔系喺个头度、啊。 唔使喂，唔使一秒 喎、啊。咁犀利啊！ 系啊， 减一岁咯。但系你头先嗰个唔知几多数字都加咗好多岁数啦。 喂，咁点啊？而家啊， 然后咧佢就话眯埋眼啦。 嗯。 单脚企啊， 嗯， 如果咧你能够维持到一分钟咧，你就减四岁；如果维持到三十秒咧，你就减两岁。咁坚持到几秒嘅人咧，就要加三岁嘅啫。咁如果你净系能够企喺度单脚企到几秒嘅话咧，就要喺你个年龄上边咧加三岁啦，就唔系减啦。 好嘅，好，咁你而家俾一分钟时间我企，啊，转头翻嚟睇下我企唔企到。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休息完一轮翻嚟之后咧，实验证明就系咧，我嘅平衡力系比你高好噶。吓、啊，呢、這、一个系 样菜咋？ 我左右两边脚啊，断脊同你称啊，都赢你啦。 系你梗系赢噶，计斤嚟 讲。好啦，俾一个平衡力，咁啊测试完之后点啊？ 系跟住之后咧，就去到眼睛嘅测试啦。 点啊？ 咁佢就话咧，将一把尺嘅其中一边垂直掂住你眼下方嗰个颧骨位， 啊、 然后咧另一只手咧就攞住一份报纸，沿住嗰一把尺慢慢去眼嘅方向移动。咁、 啊、 而当嗰份报纸咧嘅字慢慢模糊嘅时候，就睇一睇嗰把尺嘅刻度啦。 哇！ 咁即系咧，你本身喺个颧骨位嗰度有把好似间尺垂直咁样褪咗出去，咁就量度下你只眼去到几近睇唔到咯。 哦，或者一个冇工具喺度，所以做唔到呢个测试。 系，不过都可以俾个数字你参考下嘅。咁佢就话咧，如果你嗰、那个蒙糊嘅距离啊，即系开始话诶睇唔到啦，少于15厘米嘅话咧，你嘅身体年龄咧系同实际年龄一样嘅。 O K。 咁假若咧系16至30厘米呢一个距离就开始蒙糊嘅话咧，你嘅身体年龄系要加一岁嘅。 O K。 咁如果30至60厘米嘅话咧就加两岁，60至90就要加三岁。咁如果你超过90厘米嘅话咧就系要加四岁啦。 O K O K。 系啦系啦。 咁呢个大家参考一下啦 吓。参考下啦，咁啊。而下一个咧就叫做肺部测试啊！ 哦，即系吸气嗰啲啊， 系 啦，呢个好弱噶，你知唔知？因为咧好多时候咧，我系即系揸车啊嘛，咁、有时候你咪即系行过一啲路咧，咁就设咗一啲嘅路障啊，咁啲警察就系帮你吹波仔啊，做啲 睇到你个样都觉得要测你啊嘛， 唔关事，人哋随机挑选啊，即系做啲即系酒精呼气测试啊，咁咧我永远都系吹得唔叻嘅，因为咧佢系要你话吸一啖气，跟住你含住嗰支管咧，之后就吐气出嚟。咁个警察就已经提你，就系话你唔使吐得好快嘅、但系我永远咧系吐到一半就泄气啊，即系咧系咁样。跟住先生唔得啊，你可唔可以再吐好啲啊？跟住我已经尽咗力噶啦，好frustrated 嘅系。 我记得我以前做运动员咧，都有一个类似嘅测试嘅。咁咧佢就系有部机，咁类似有一个好似厕纸筒咁嘅物体。 系啊，俾你含住。 系啦，含住。咁你就佢话即系总之你吸最大啖气啦，然后三声之后咧就最快同埋最大力咁样呼出嚟嘅。 但我成日觉得个问题唔系在于我呼唔到啖气，系因为咧嗰个管咧太过粗咧，基本上你个口吐咗落去之后咧，你系唔能够用力吹嗰口气啊。 即我成日都覺得係咁樣樣啦。不過 藉口嚟嘅啫，呢啲真係。 我想問啦，咁而家你講緊呢一個即係肺部測試，係唔係即係都係講緊要即係呼氣吸氣，即係咁樣測試嘅咧？ 佢就唔係嘅，因為咧你都知屋企冇嗰啲咁嘅儀器啦，咁佢就話用一個氣球就可以啦。 哦， 係啦，咁佢就話咧，如果你將所有嘅即係你肚入邊嗰啲氣啦，就呼曬出嚟，咁就度下個氣球有幾闊。吹到几大就得啦。咁、如果你11厘米嘅直径啦，咁就要加5岁。如果你11至14厘米嘅话呢，就要加3岁。15至18厘米嘅话呢，就加1岁。咁如果你吹到嗰个气球个直径呢係超过18厘米嘅话呢，你嘅身体年龄係可以减3岁嘅。 即係简单嚟讲，你吹嘅波越大嘅话呢， 係啦， 就越年轻啦。 越健康啦，可以咁样理解你嘅身体。係啦、 okay ， 因为其实係你个肺嘅活量啦，我相信係。 OK， 好，等我即係有机会返屋企嘅时候，我搵个气球测试下。 我对你个好有信心喎、啊、真係。 係啊，你个肺系经常性用到嘛，因为。係啊，同埋你讲嘅都系下下句句都系肺腑之言嘛，我当然明白啦。OK。 係啦，跟住之后下一个呢就系、是、听力测试啦。 OK。 咁呢个我相信好多朋友而家都可以即刻试下，佢就话咧，将你平日听紧嘅电台个音量或者听紧歌啦，个音量咧就调整为平时嘅四分之一，即系假如你开紧四格嘅，咁你就褪到去第一格啦。咁如果你听唔到咧，一粒字都听唔到嘅话咧，就年龄上面要加5岁。咁如果咧只系听到一啲声啊，听得唔系好清楚啊，唔系逐只耳听到嘅话咧。就要加3岁啦。咁、如果基本上呢你都听得晒所有嘅内容呢，就加1岁。而完全觉得冇乜分别嘅，好清晰嘅，冇特别话觉得细声咗嘅话呢，就可以减2岁啦。 但係如果係咁嘅话，咁点解我要教四格呢？一开头。 你又有少少道理喎、 啊。喂喂，我听一格係冇分别嘅时候。唔点解要教四格啊？ 但呢一样嘢呢，喺我即係我接触啲朋友呢，你有时係觉得好明显嘅，因为你越听呢，唔知咪只耳开始可能攰啦，又或者你个嗰个灵敏度冇咁高啊，你就会越听越大声㗎、 哦。 甚至乎你如果屋企有老人家或者上咗年纪嘅朋友呢，你都发觉以前係可能六格声，但越开越大㗎。 都係。咁啊，剩低落嚟仲有两个係咪？ 係，仲有两个，一个呢就你应该都冇乜事㗎啦，就係、是、牙齿测试。咁佢就话你睇有冇牙龈出血啦，又或者口臭。咁如果你有牙龈出血嘅话咧，就要加4岁；口臭嘅话咧，就加1岁。 哦， 系啦，真系口臭嗰种啊吓。 系，但系好多时候口气呢一样嘢系好多身体状况导致噶、哦。 都系嘅，咁我相信可能佢都系列做其中一个身体嘅警号。咁、所以就如果有呢啲症状咧，就其实你嘅身体比你想象中系差噶啦， okay， 就要加年龄啦。 咁、 最后一个咧就叫做心脏测试，咁、就系睇你个身体脂肪嘅比例，咁就系咧量度你嗰个骨围同埋最细嘅腰围， 即系臀部 系啦， 同埋个腰围 系啦。咁、如果咧你嗰个腰围同骨围嘅比例啊，少于 0.7 嘅话咧，就可以减1岁。即系如果你有条腰嘅话咧，就 哇咁得意啊！呢一个反而系咁样测试心脏啊？ 系，其实因为好多人都讲咧，你嘅即系身体呢个主干嘅部分嘅脂肪如果太多嘅话，其实影响呢个心脏健康嘅。咁、所以你通常有条腰嘅话咧，身体系应该理论上健康啲啦。 咁我应该 fail 啦。 咩调翻转系咪咧？咁佢就话如果你介乎 0.85 啊个比例至到1咧，就加3岁。咁超过1嘅话咧，就要加5岁啦。 哦，好。咁啊，听完你咁讲之后咧，我积极操翻我嗰条小蛮腰出嚟先啊！希望尽快现身啦、啊、佢。 好，我都希望见到啊小蛮腰啊！ 我以为希望你见到自己嗰条添。 我不嬲都有噶。 点解我唔觉嘅？ 乐活玩家。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